边的这首陈淑桦带来的歌笑红尘。说到华语歌坛当中的天后级别的人物，就不能不提到陈淑桦。这么多的一些经典作品，从当年出道最鼎盛的时期，直到现在在不断的被大家传唱。接下来是黄品源的这首泪光闪闪。 无心与交织的银色天幕，就像你离开时如此的仓促。如果有你还在我身边该多好，就不会含泪的微笑。只有你知我心最想给谁拥抱，我寂寞，当我难过，当你只留下思念，再也没来过。想过以往，最后仍放回心上。有我在这茫茫深海漂流如海浪， 说的话总那么好听，你爱 心，说得好听，说得甜蜜，你说的每一句我都相信。爱情使我聪明，听你的话，闭上眼睛。 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五，农历6月21。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度。廊坊雷阵雨34度到25度。首都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4度。近邻天津中雨转小雨34度到2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来说一点关于三伏天养生的问题，对付暑湿怎么办呢？可以按足三里穴，有助于运化水湿。足三里穴的具体位置可以在网络上查一下。另外，睡前用40度的温水泡脚，可以去湿，还能够提高睡眠质量。还可以刻意的出一些汗，让湿气随着汗水散发出去。红豆、绿豆、荷叶煮粥，还有藿香、佩兰、苍术泡茶，以及生姜切成片煮水，都是有祛湿的效果的。想祛湿的话，可以用以上这些方法。提示一下，绿豆汤千万不要当水喝，绿豆性寒，体质虚弱者不适合多喝。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无敌彩票，欢乐无限，多 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七，排列五，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最美。说到羽泉呢，是内地的，可以说是内地第一组合。他们出道这么多年，他们的一些作品非常优秀，而且很多歌曲都是他们自己进行创作，所以他们的才华也是让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两个人非常擅长改编歌曲。接下来是周问的《刺猬》。 被一个念头所累，有一点机会变反悔，期待再原谅机会，反复犯错累不累？爱单纯像被清碎，若爱恋你无法飞，只借一点去说，不是更干脆？什么时候说过我完美，再挑拨弄美，骗不了谁，像两只受伤刺猬。我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恨不得一把火烧毁，满身的戒备，赤裸裸面对，到底谁没有所谓？ 说好头发再好衣服说校服，直到不让你有退路。 I need just

负重，年少不知愁，轻轻不动把握，来去随心随意，幸福平易散难重逢，梦已远走，爱却没收，情缘已尽，欣然接受。你已远走，爱却没收，一句承诺你都没有说。My memories， 只有你忘不了，回不去。在夜里，在梦里缠着我。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蔡晨家的玻璃，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待会儿接着回来，一会儿再见。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现在这一种心情，我想要唱给你听，窗外的小星星，心里想着我的秘密，算不算爱我不太确定，我只知道我在想你。

上，一曲相聚消长，日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不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 乡间小路，蔡琴呢就像是一个古董的音箱一样，每次听到她的声音都能够想到当年听她歌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接下来是胡彦斌带来的改编《太阳粉红》，毛主席最亲。 最后毛主席最亲，一滴欢呼似一下如烟扎我心，最暖毛主席最亲，一滴光辉似一下永远只藏着你的冬季，你的肩膀

此心剩下千种的我成了你要我用生命就不合曾经爱是那么无语结果到最后还不是那么了几乎相信你了结果还不是那么了一个人独自承受 的歌结果呢，最后要听到的是今天的末尾作品袁惟仁的恋曲 LA。 接下来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今天就陪你到这，感谢收听跟小红，明天再见，拜拜。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 LA 的机场，捧着一束鲜花青春的模样，在如今那天已不停的忘，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但是出现只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塞斯布拉巴三塔莫迪克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正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暂时出现只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San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迷失也是方向 San Boulevard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Above the city, round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正 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你是也是方向 些话不想说话，这是个爱不到我的世界。我想要爱谁我就爱谁，我不想那么的虚伪，现在就是我要的那种永远。爱有一点自私，可是未来谁知道，我的心很自由。 深入开展文明单位五个一的创建活动中，你还会觉得这种非常经典的旋律有些突兀吗？品味一点。